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大家好，又到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饭啦。咁咧就系阿细良仲喺呢个唔系加拿大啦，而家喺荷兰啊。咁啊，佢喺荷兰嗰度亦都系将好多嘅节目啊 live 啊俾翻翻嚟啦。咁啊，又讲荷兰嘅历史啦、文化啦、经济啦、政治制度啦，都好多元化嘅。咁啊，所以虽然就啱啱呢个礼拜二嘅捞松咧就暂停咗一次，咁都有其他嘅节目咧系可以填補不足的。因為細良不在香港，所以今天的政治咖喱飯我們再一次請了一位外援，有個嘉賓主持，就是坐在我旁邊的新民主同盟的西貢區議員吕文光嘅， 大家好。 系啦，咁啊，吕文光咁啊就系喺将军澳工作嘅西贡区议员啦。咁就未做议员之前咧，就系新闻从业员嚟嘅，做过即系唔同嘅报章嘅编辑咁样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嚟到啊，适逢呢个七一前夕啊，后日就系啦。咁咧就同我哋既讲下七一，亦都讲下即系呢个礼拜其中一啲重要嘅新闻啦，特别系政治新闻啦。咁我哋讲嘅当然就唔系。立法會裏面啱啱禮拜三就否決咗，就話用呢個 PMP 特權嘅特權法咧，就去查呢個沙中線嘅紅磡站嘅。呢個醜聞嚇，即係鋼筋被剪短，其實都可以預期啦。因為呢個建制派保皇黨保駕護航，不過咧多次地爆料啊，又牙斬斬啊，經常引述消息嘅田北辰咧，就即係講就好兇狠嘅情況之下咧，竟然就被人發覺咧，原來佢投票嗰陣時候冇投到票嚇，即係票又唔投，言又唔發言，就只係喺立法會嗰啲嘅麥兜嗰度咧，同記者講好多好多消息來源，咁啊啲主流媒體又不斷係。追訪，但去到最真係要即係、就是、要制衡呢個咁離譜嘅港鐵或者政府監管不力嘅問題咧，竟然走咗去。 咁建制派次次都係咁啊，每次一到一啲大是大非啊，或者係需要用立法會一啲特權法案去處理政府一啲有問題嘅事情嘅時候，次次都係咁喎。佢哋一定係走咗去。 佢哋有啲少少唔同嘅角色扮演嘅，嗰啲咩根正苗紅啊、民建聯啊、工聯會嗰啲咧，又出聲駁斥啦，有時候講亦都係鬧埋政府一份啦。不過去到最尾咧，就反對用呢個特權化，就話學足政府咁講話架床疊哭啊，咁樣咧就去否決嘅。不過咧，嗰啲走另外一啲嘅路線啊，扮中產專業啊，你見好似新民黨葉劉淑儀啊投棄權票，呢個田北辰啊，只不過更加差地喺個議會外邊咧就講好多嘢啊，又接受訪問啊，即係抽水啊抽到盡啊，鎂光燈亦都係攞到盡嘅同時投票即係淨走咗去咁解啫，咁所以值得拎出嚟批評一下。咁啊，亦都想同大家講咧，今晚節目梗係亦都唔係講呢個又死翻翻嚟嘅唐林玲啦，即係仲咬傷咗我哋嘅係咪海關官員，因為入境處嘅職員啊， 好似係入境處，如果冇記錯， 好多香港人咪點解佢仲可以入境嘅咧？點解就唔係即係拘捕 犯嗰陣時， 遣返之前又即係追討翻佢之前話法庭即係。罰佢嘅訟費咧，發生咩事咧？咁我哋都要睇翻新聞先知道嗰個嘅內情嘅嚇。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反而就係適逢呢、這、一個嚇、後日就係呢個七一嚇、七一大家啦，建制派經常講回歸啦，特區政府就講話係呢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嘅21周年啦。呢、這個更加係而家七七七特首林鄭月娥嚇、上任之後一周年。 很重要的民意的寒暑表，是一個測試來的。咁林鄭月娥做啲乜嘢呢？啊，咁佢同梁振英就可能唔同啦。咁啊，做一啲嘗試交功課。咁啊，有一個叫林鄭推出三招去點樣啊？壓抑樓價或者樓市熾熱啦，係咪啊？咁啊，阿李文剛係去做咗啲乜嘢？ 佢整咗個 放風。今日下晝四點半咧就開記招，係同埋陳凡應該係。 陳凡啊，陳茂波啊，佢哋一齊去。開會嘅，唔係開嗰個記者會，咁就佢主要就講所謂三個目標，就有個六項措施嘅，就好似大陸嗰啲 三個目標六項設施係 措施係啦。咁就第一樣嘢就係令到而家個資助出售房屋市民可以更加負擔到啦。其實主要就係講緊之前放風嘅，就係嗰個售價同嗰個市價。嗰、那個 脱歐 就變成睇埋佢嗰個申請者嗰個負唔負擔得到嗰個可承擔嗰個叫做供樓嘅費用啊咁樣 能力 呢、這個就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增加資助房屋個供應啦，同埋一啲過渡性房屋嘅計劃。咁其實其中最常見討論緊嘅就係之前都有講話所謂。港人首次置業呢個問題，咁佢討論緊就係話將碼頭圍道嗰個項目，亦都就將佢改造呢個港人首次置業嘅先導計劃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改撥私營房屋，即係將嗰九塊地就喺啟德啊、安達臣道嗰啲嘅項目就改為公營項目啦。咁另外仲整個佢又整個專責小組，佢好多嘢都好中意整專責小組喎。我唔知點解佢土地供應又整個呢、這個，依家又整個專責小組，就專係夾針對依個民間主導同埋推行過渡性房屋計劃去諗，去睇下點樣處理， 即係嗰啲組合係 啦， 組合屋啊， 係啦，之前最出名就組合屋啦，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目標就係、是促使一手。即係一手樓，咁就嗰個盡快出嚟市場啦。咁之前我諗大家都聽過好多次，就係講所謂個空置税嗰個問題。咁佢亦都正式出一個叫做類似空置税嘅嘢，不過佢個叫法就叫做額外差餉啦。咁同之前一路以嚟放風嘅係差唔多，都係個金額大約近乎樓價5% 咁上下啦。當然亦都係依然係有嗰個所謂走盞位，就係佢租出去半年啊，咁又可以豁免咁樣。咁同埋最後一樣就比較少討論，就係嗰個預售樓花同意方案就改個銷售手法，佢就要每一次出嚟就起碼有20種。樓盤個數量嘅20% 放出嚟，就等佢唔好，等發展商就唔好好似擠牙膏咁樣，即係近排嗰個銷售手法，有可能用招標方式幾個單位咁樣訂出嚟，咁而家就想限制咗佢呢樣嘢咁樣。 即係可以理解為好似係空置税嘅配套設施。 配套啦，係啦，冇錯。 好，三大目標：空置税。第二就是將一些原本是用來起私樓的地呢就改劃呢就變成起這個港人的首次上車盤 或者是一些增加公營房屋的 資助房屋的用地這樣是第三個呢就是將這個的居屋的售價呢就同或者叫折扣價其實折扣了之後的售價呢就同這個市場的脫歐這樣的這屆的777和上一屆的689呢都即係經常講噶啦，念之在之就話土地供應同埋呢個嘅房屋問題， 又 中之仲講到即係入曬腦啊！好多香港人即係不斷俾佢洗腦啊，好重要，好重要。咁但係咧上任之後，呢個林鄭就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咧就揭示咗，原來佢就係將呢個首置上車盤，又或者佢嘅房屋政策咧就話俾香港人知，其實就以呢個嘅出售房屋為主導，就唔係呢個嘅公屋。但係今時今日就係點啊？有21萬。20萬，因為21萬住喺劏房啦。香港係過去嗰18年以嚟，即係主權移交1997年以嚟咧，係最嚴重嘅就係呢個嘅有28至30萬輪候公屋嘅人啦。公屋輪候嘅時間就突破咗5年啦，要5.1年啦，嚇，即係5年零1個月都等唔到公屋咁樣咁嘅情況之下，咁所以面對七一。 大遊行，有幾多人上街作為民意寒暑表，咁所以就林鄭啊用佢自己嘅招數出招咧，就嘗試係咪即係為民情降温啊，或者起碼有交代。而過去嘅特區政府就經常俾人哋批評，就話林鄭係咪即係向地產商係跪低啊，又或者唔敢動地產商嘅一條毛啊，咁所以今次就即係推出呢三招，特別就係其中一樣就係講話呢個嘅空置税， 因為空置税特別係針對發展商，所以他想show出來就是說，大家我是跟發展商不是站在他那邊的，我是會真的去落手落腳去給一些政策逼他們，但當然到底這個是不是真的逼得到發展商，又或者其實他整一些豁免方式其實是俾咗好多嘅機會，發展商又走翻呢個罅出嚟咁樣。 嗯，又或者係個空置税而家定就係話用呢個嘅物業差餉估值嘅200%嚇，喺半年，因為一年啊，一年。 係， 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嗰啲嘅地產商佢哋嗰啲單位攞咗呢個嘅滿意紙。之後 入伙紙啦， 入伙紙 之前就係拗緊，就係到底應該用入伙紙定係滿意紙。但總之政府一般就以入伙紙為準啦，可以理解。所以點解發展商就反而又唔想用入伙紙啦？再後一步先至會出嘅滿意紙，咁用嗰個嚟做增壓。所以變咗點解會出現9000同3000個分別？就係一個用入伙紙計，一個就用滿意紙計。 9000嗰個嘅用滿意紙嘅， 用入伙紙， 入伙紙 入先批，通常先批入伙紙先嘅，跟住就先再到滿意紙嘅。 係咁，所以就而家經濟學者又好啦，或者對樓市好關注嘅香港人都好啦，就話如果呢個嘅空置税個税網係窄，個税網唔係好闊，又或者係個嘅税嘅金額係唔高嘅話，咁只要發展商都係仲係可以轉空置嘅，睇準個市場嚇。嗱，過去就係因為囤積居奇啊嘛，係咪？咁啊點解擠牙膏式嘅買樓就係話即係逐啲逐啲放出市場，咁啊跟住咧放出咗市場之後咧，因為個供應少，咁啊 睇到個價 奇貨可居個價高咗嘅話咧，咁就地產商賺得多啲。咁但係有咗空置税，係咪完全解決咗呢個問題呢？咁啊，經濟學者就會判斷就係話，如果都仲係有囤積居奇嘅情況，咁就喺嗰個供求嘅關係嗰度嚇，即係發展商仲睇到嗰個供給嚇係可以有限，咁個樓價係上升，而嗰個樓價上升係譬如話你上升咗一年。或者兩年你擺喺度嘅話，佢上升嘅幅度係能夠抵消咗呢一個嘅銷售税嘅 樓價，大約樓價 5%-5% 左右嘅話咧，喂，例如你升咗10%喺兩年之內話，咁都抵嘅喎，都繼續係擺喺度嘅喎，繼續係可以囤積居奇嘅喎，咁係咪仲係繼續係用呢個樓價嘅5%作為呢個嘅空置税嘅處理咧？咁樣咁其實係。第一就有待觀察，第二咧就確實亦都係有呢、這個即係、就是、市場上邊有一啲嘅經濟學者會講話，即、就、係、是、可能個成效都唔係好大 啦。因為一嚟5%，你樓價過去嘅升幅好明顯睇到，有好多時都唔止5%嘅時候，再加上佢喺銷售上面，佢可以再分攤，譬如將一啲價格撥入去售價上面，咁樣平均攤分咗，咁又令到。當個買家去買嘅時候，咁佢咪要做按揭噶嘛？咁啊又變咗，當嗰筆錢當我唔知2%、3%，其實再經過一個按揭攤分，其實又縮，即係令到個影響又細咗啲咁樣樣，亦都出現呢一種咁嘅討論。 是咁，同埋就林鄭點解會有壓力？當然就係佢上任之後未夠一年啦，上任之後10個月咧，咁就樓市已經上升咗10%啦，嚇、咁所以確實係有唔少嘅壓力嚇。咁啊，你知第一任嘅特首董建華同而家嘅特首上一任嘅特首都係好強調呢個房屋嘅問題嚇。咁但係就大家出嘅招數係會唔同啦，咁樣係嚇。咁就當呢個空置税討論一 時啦。咁啊，曾經其實而家喺立法會裏邊支持空置税嘅就會話：咦，近日其實係有唔少嘅發展商喊苦喊忽嘅喎，或者係又話甚至乎要空翻政府轉頭，就話要可能要唔排除會 JR 嚇話呢個司法覆核。咁所以咧就有啲人就覺得：咦，政府咁樣做係咪真係呢個空置税真係有殺傷力咧？真係夠辣咧？真係對發展商嘅利益係構成影響啦，咁所以咧，佢哋呢個條件反射咧就有咁大嘅反應嚇。但我理解咧就唔一定喎。係 啦， 嚇發展商都會覺得自己扮演 cry baby 呢個大喊十，即係或者係即係出咗聲先，咁啊，但係實際嘅效果佢哋自己更加清楚嘅話，咁就配合政府扮呢場戲嘅話咧，咁有可能喺唔同嘅權益嘅爭取嗰方面，或者保障佢自己嘅既得利益嗰度咧，可能係做得更加好嘅喎。 上個禮拜有個論壇節目，有個發展商嘅代表都喺個論壇上面有講，其中佢就係話好大有可能，其中一個處理方法就係將個成本轉嫁翻去購買者身上啫嘛。其實就好明顯地顯示到一樣嘢，發展商係有唔同嘅方法去諗，即係佢可以度好多嘅方法去避咗呢樣嘢。如果你係齋咁樣樣去處理，但又唔係喺原本最正宗所謂土地或者叫做單位供應上面去著力嘅話，喺呢啲譬如空置税呢一樣嘢去轉呢個圈子嘅時候，可能好多時都係俾發展商去諗到方法去叫做破解到又好，或者係揾到方法去保障翻佢自己權益。喺過去咁多年，梁振英都出過唔少招去處理，嘗試處理而家樓市嘅問題，但係每一次嘅處理嗰下可能會有少少反應，但跟住又升翻啦。就係、是、即使今日。啱啱喺同一日嘅新聞都係差股處都有出咗個樓市指數，都係又係再創新高。 嗰、那個應該已經係連續廿幾個月、 廿六個月 係錄得升幅㗎啦嘛，已經係即係換句話講，甚即係延續緊喺梁振英呢個689做特首嘅任內嗰陣時一路升 升 到 而家。 而喺個過程裏邊，上任政府又好，呢任政府又好，推出嗰啲所謂嘅叫辣椒啊，就唔單止係冇即係為個樓市降温，咪冇為到呢個癲價嘅，即係無論係私樓甚至乎居屋嘅價格係即係有降温嘅效果，反而係即係有逆反嘅，或者係相反嘅效果係出咗嚟嘅。你越壓抑，越推出啲辣椒，就唔單止冇用，仲推高。 推高咗。 咁講話係咪可以講話推高咗個樓價咧？係因為嗰個供應，即係嗰個主導權啊。總之係嗰個單位嘅主導權推出去市場嗰度，都係即係由發展商係去主導，即係例如係透過呢個擠牙高息嘅買樓賣樓嘅形式，係 都係一種嘅情況。其實最主要問題係限制。即係始終市場上面個供應上面始終係唔夠，無論你係真係所謂一手嘅又好，二手嘅叫做流轉又好，因為通常拗緊其中一樣嘢，叫做辣椒，其中影響都唔細嘅，就係喺二手市場嗰個流轉嗰個限制年期嗰度，所以就變咗好多時就大家都會覺得市場上供應始終不夠，有些貨又 hold 住咗，發展商又 hold 住咗，咁咪變咗個樓價又會上升啦。其實重點都是要解決翻個供應問題。 供應嘅問題係乜？唔係需求嘅問題咩？ 需求控制都可以嘅，都係一種方法嘅，睇下你要點樣樣去控制到個需求咯。 嗱，因為供應就始終係有限。嗱，其實咧，2002年嗰陣時候孫九招嚇，咁係令到咧嗰、那個私人樓宇啊，或者係賣地嗰度咧，就由恆常嘅變咗就唔係恆常啊嘛，由發展商勾地啦。跟住去到2013年嗰陣時先恢復翻呢個定期賣地啊嘛。咁所以咧，2002年至到2013年嗰陣時咧，確實咧係令到呢個樓市嗰、那個嘅土地和單位，即係你個麵包的供應的權咧，係落咗喺發展商嗰度。咁發展商又話即係少咗地啦，咁樣咁就個樓價高。但去到2013年嗰陣時候，恢復翻定期賣地嗰陣時候，其實喺上一任呢個梁振英嘅房屋政策或者係即係土地政策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比之前更加向發展商、向地產商傾斜嘅話咧，地產商嗰個私樓啊，即係佢話供應嗰度咧，其實係比起之 之前咧，零二年至2013年咧係好咗好多嘅情況。不過就係正正就好似因為佢哋囤積居奇，又加上當然啦，大家都知啦，就係嗰個大量嘅熱錢係由呢個嘅大陸咧度流入嚟香港，由境外流入嚟香港，係扯高咗香港，唔單止係啲豪宅啦，其實基本上係全線添啦，特別係一手樓嘅樓價嘅情況係造成而家呢個扭曲嘅局面，或者係樓價不斷上升嘅局面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問我話，如果係針對私樓嚟講咧，特區政府冇一啲即係有效嘅措施係去壓抑呢一個嘅 熱錢嘅流入 ，從而造成咗呢一個嘅私人樓宇嘅市場上邊不斷增大嘅呢一個嘅需求嘅話咧，咁其實多多供應都唔能夠抵消呢一個咁嘅需求嘅喎。嗱，大家知道啦，其實大陸政府過去一段頗長嘅時間都學咗美國佬噶嘛。不斷印銀紙噶嘛，造成咗好多嘅熱錢，仲要係透過啲高官啊，嗰啲能夠有能力係去調動佢自己嘅資金嚟到香港係去買樓嘅呢啲咁樣嘅，你話係紅色資本啊，或者大陸啲中產或以上啊，甚至乎有部分嘅貪官添噶嘛，係咁，所以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唔係好似一啲外國嘅政府咁係去即係有本地人優先啊，壓抑呢個熱錢嘅流入啊，限制境外人士係買本地樓，即係不斷地係去谷高嗰個樓價，製造有大量嘅呢個嘅需求嘅話咧，咁其實香港嘅樓價你又可以合理預期係不斷持續係咁樣上升嘅喎。700万人，13亿人口嘅大國，即係你睇一睇嗰個比例，你就會知道其實係好不得了嘅喎。 冇錯，所以我就覺得限制需求呢一方面就要睇你點樣做，就要真係做得到分割翻，提供翻個資源俾翻本地人嘅需要，同埋將一啲熱錢又好，或者當係一啲外地嘅投資者嗰、那個購買嗰、那個做一個限制，咁樣先至有辦法，即係有要針對翻個問題嚟限制，咁就會有幫助。 至於嗱呢個空置税就係針對私樓啦，另外一個咧，其實咧就有好多人聽落去係有新意，咁但係咧亦都係其實係要有待觀察嘅，就係話嗰個居屋嘅定價。出售的定價的折扣率或者是出售的定價是跟這個市場的脫勾，不過當然這個其實都是語言上面的講法，因為你有一個折價，即你個即有一個折扣的話，其實你那個折扣未折扣之前，你都是其實是以市場價格是作為一個計算的基礎的嘛。 沒錯，它本身是有照定著那個七折先，跟著再看埋個市嗰個叫做可承擔能力，然後先至再調落去嘅，即係佢理論上就 cap 咗上限啦，可以理解為係啦。 係 cap 咗上限嗱，就由七成而家就降到 五成二。 點解又唔係齊七七係要五成咧？ 哦，佢因為佢純粹係因為佢根據嗰個現時嗰個市場可即係啲大部分可承即係可負擔嗰個能力去嘗試計出嚟，所以大約係出現呢一個數字咁樣樣嘅啫。佢係純粹計出嚟嘅，所以係有一個，所以佢當時今日阿林鄭理論上都係話，理論上其實可以喐得嘅，當然就要睇嗰個可承擔嗰個數計出嚟，會唔會有冇會轉變啦？但當然起碼現時就預計出嚟大約係5-2折咁上下啦， 嗱呢個起碼有兩種嘅睇法嘅嚇，咁啊即係都唔一定係左翼嘅，即係左翼嘅分析嘅，就話即係香港一日如果唔將即係房屋問即係住屋問題同呢個嘅投資嘅問題咧係去分拆開嘅話咧，即係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樣咧。係永遠都不能夠解決香港嗰、那個即係香港人上車難啊、樓市狂升啊咁樣，就是、因為香港的房屋政策咧，就是你嗰個不動產，你嗰個嘅磚頭既係自住，但係亦都係一個投資嘅商品嚟嘅。居屋亦都係啦，嚇居屋亦都係你買咗之後咧，你日後咧只要你做到保地價話咧，你係可以推咗出去。咁本來由一個即係解決房屋問題嘅資助房屋，就賣少一個就少一個，就變咗係私人物業。咁啊，即係變咗係即係佢可以變賣咗之後就唔能夠翻翻轉頭咧，就去俾即係希望只係想解決房屋問題嘅人嘅咁樣係。 冇錯，咁呢個就變成你要思考到底而家香港嘅市民到底係。要解決個房屋問題，定係要同時處理埋而家大家會將樓宇當係一個投資商品呢一個問題啦。咁就變咗 當你牽涉到要平啲補，譬如話平啲賣，咁樣牽涉譬如居屋呢啲要補翻地價，咁當頭先就有唔少人喺度討論，譬如阿林鄭都有講，當要賣翻出去嘅時候點算啊？咁啊，咁就變成要補多啲地價，而家都未必大家補得到，到將來係咪更加補唔到咧？咁就所以變咗亦都有唔少討論，就係話依個方法就會變成你係買一個居住權。就會對於嗰個投資嗰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咯。 係啦，如果你係傾向嚇，如果香港人認為傾向呢、這個即係唔想徹底分開，始終係認為呢個既係自住，但係亦都可以係作為一個投資品嘅話咧，咁你就可能咧認為以過去嘅房屋政策，居屋係以七折嚇，咁啊當你個樓市升值之後咧，個樓市上升，跟住你個物業升值之後，你就只要有能力付出翻三成你嗰個樓價嘅。作為補地價的錢的話你就可以變賣了。咁呢個不動產嗰個不動性咧，其實係即係唔係好強嘅啫。咁但係當你因為要即係如果你認為根本要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特別而家有好多嘅基層市民又好，又或者係想上車嘅人，佢都係想有瓦遮頭、安居樂業，而唔係想日後即係成為一個投資產品嘅話咧，咁你嗰個嘅折扣嘅價。是低啲，好似而家五成二嘅話咧，咁其實你喺五年、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後，你想變賣嘅話咧，其實係難啲嘅。 難啲， 因為就算你嗰個升，特別係升咗好多嘅話咧，你唔代表你係有能力，你擁有 攞翻， 你係攞得翻另外一嚿嘅錢，係去即係、去補地價噶嘛。咁變咗你嗰個不動產就真係好不動產，就真係好自住嘅咁樣係，咁就真係咧係較傾向咧，唔係即係較。側重咗變咗係你嗰、那個資助房屋係去解決住房問題，就唔係解決咧，又係投資品，又或者兩個功能擺埋一齊咁混淆咯。 呢、這個其實係牽涉到到底大家點樣理解居，譬如居而家討論緊嘅居屋，居屋嗰、那個個本質係到底係愛嚟幫大家去上車，定係愛嚟有咩譬如其他嘅用途或者之類？呢、這個好直接牽涉一樣嘢。 係呢、這個過去咧，大家知道啦，而家咧香港嘅長遠房屋政策咧就係六四噶嘛，係咪？六成就係呢個嘅公屋加資助房屋，四成咧就係私樓。咁但係當面對有28-30萬嘅即係輪候緊公屋嘅人嚇，嗰、那個輪候嘅時間超過五年嘅話咧，要應對香港嗱，記住嚇係住房問題、房屋問題。居住問題而不是投資問題的話呢、第一你的比例就要改啦、你可能要壓縮到 可能七三， 但是呢那七成那裡其實就是因為如果你居屋可以透過補地價賣回一間、就少一間是去流轉回、去應對無論你是、即是那些想解決、住屋問題的人的話呢其實未來的日子討論呢、連呢即是居屋那個銷售的對 象其實都要限制的、即是都要有一定限制例如你只是容許你賣回給這個的綠表的上車戶、又或者好像綠置居那樣是輪合資格輪候居輪候公屋的人、即是係去購買的即係綠表資格的人，咁樣咧，咁先至可以即係就算你調整咗呢個長遠房屋政策嗰個比例咧，先至可以應對得到個問題。 都仍然維持到，譬如我當七真係調整到七三，真係起碼都仍然係七喺呢個公營房屋嗰度，就唔會變咗賣補完地價買一買又唔見緊啲，離開咗公營房屋變咗私樓，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呂文剛，我想問一問你啦。咁啊，嗱，我哋講咗呢個空置税啦，又講咗呢個嘅居屋嘅定價啦。咁將嗰個私人土地係去改作興建資助房屋嗰度，你又點樣睇啊？係 將私人土地，即係將嗰九塊土地嗰度， 其實呢九塊地咧，有應該最少三塊喺啟德嘅，嗰啲係地王嚟嘅，係嚇，即係過去大家知道啦，即係啲市場上面好多時就話起公屋嘅係咪應該要俾曬靚地啊？係咪嗰個嘅價格會仲好啊？從庫房收入。即係政府嘅庫房收入係咪應該優先考慮咧？就唔係用嚟起資助房屋，甚至乎唔係嚟起公屋，應該係用嚟起呢個嘅私樓啊！咁係有呢啲咁嘅討論嘅。 係今日亦都有記者都有特登問到，其中有啲地係真係比較靚嘅，攞咗出去會唔會影響庫房啊？或者成咁？當然阿林鄭就好大意咁去講啦，就話我為咗要等多啲。地方可以俾公營房屋，咁就 收入少啲都，如果係 fulfill 得到呢個目標嘅，咁啊冇所謂啦，收少賺少啲咁樣樣。不過個問題係你純粹將，當然呢個仲要再探討，睇下到底對於私樓市場嘅影響，因為其實個餅就係咁多噶啦，而家就係、是、其實你係將個餅嘅將 A 嘅嘢撥去 B。咁撥咗過去啦，咁對於 A 嗰方面有幾大嘅影響呢？咁、今日林鄭個講法就話，因為其中呢幾塊地都唔係同一時間推嘅，咁、就佢都由財政2018-2019年到去到2021-2022年度都有嘅，咁、就佢話顯今日個記者都話，可能4-5年咁上下，可能就會開始見到，咁但係問題係到底有幾大影響？就呢、這個我諗可能有唔少私樓嘅擁有，或諗住買私樓嘅人又會走去諗呢個問題。咁當然就禮手就可能而家就轉頭啲地產經紀就禮手就話，政府扣起咗10,600個單位過咗去公營房屋，咁啊嗰私樓嗰邊又有機會貴啲啊，之類 之類，係啦，發展商大條道理， 佢哋又即刻嚟， 又係一個谷高樓價，一個好好嘅藉口啦，因為減少咗供應，仲唔係更加奇貨可居咩？咁樣佢哋唔使擔心喎。第二就係呢種混合式嘅，即係一個社區裏邊有公屋、有私樓、有資助房屋咧，其實係既有嘅政策嚟嘅嚇。咁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其實香港嘅市區已經冇再新嘅公屋單位咧係有提供嘅。我哋自己做區議員嘅，經常協助居民去，即係去申請調遷啊，照顧屋企人啊、等等呢啲嘅原因嘅話咧，基本上咧申請得又或者新申請公屋單位嗰啲咧，都永遠咧就係話私樓喺市區唔使旨意揾得到噶啦，嚇就係、因為市區冇新嘅供應啊嘛。咁但係香港一個其中一個混合式嘅社區規劃嘅好處咧，就係唔似得外國，好似美國咁咧，一個好大嘅富豪區，好似呢個 Beverly Hill 咁樣 LA， 又或者一個好龐大嘅一個貧民窟咁樣，跟住衍生出嚟一啲嘅社會問題啊，最治安嘅問題啊咁樣。香港就唔係噶嘛，好多時。豪宅當然就係梗係偏遠啲啦，好似港島半山啦。咁但係好多嘅就係私樓、公屋同埋呢個居屋咧，係即係共存喺一個較大嘅一個地理環境嘅。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呢個應該係沿用翻嘅。 明白 嚇咁樣咯。好，我哋大約又即係討論咗呢個即係林鄭啊，呢個777特首嘅救市啊，唔係叫救市，即係點啊？即係 房策嘅 房策三招嚇。咁啊，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一傾點解七一之前佢要推出呢、這個，同埋係咪真係為七一可以即係呢個遊行係降到温咧？咁樣係。 人民超市推出兩款新產品：恆河咖喱屋嘅慈明咖喱三寶，魚蛋、魷魚、豬皮，加上野味嘅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曬啦！足料韓牛同人心，熬成嘅韓牛人心湯，濃郁嘅牛味同人心嘅甘香，配合得天衣無縫。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装，睇下有啲咩拣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 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30蚊啫。